相爱也相争，大家偶遇在人海，你我各流行，几许欢愉悦事，多少爱和恨，那狂潮卷起，灿烂又缤纷。 沉沉默默爱在心，不知道千丝爱意困在心不透露，难忘傲慢你令我心中苦，不知哪日踏上爱情一丝爱意，你未真心透露。情如夜雾，远近看不清楚，不知哪日踏上爱情路。茫茫天，天已未老，茫茫海。一丝爱意，你未真心透露。情如夜雾，远近看不清楚，不知哪日踏上爱情路。情如夜雾，远近看不清楚，不知哪日踏上。 千千哀愁，心有千千结更求，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，千求也得接受。着了丝丝哀愁，痴念丝丝绕心头，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，心结自不求。 我此心盼望接受，恨世间爱意难求， 爱几深恩义几厚，要自己感受。 望着了千千哀愁，心有千千结更求，求心里已怀千千忧，心结千万求。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，心有情意万缕。 总敬畏，威猛我真勇毅，龙咁威唔怕毒鸡，扫荡奸教恶毒鬼，我冲破陷阱，我实际系最威，我冲破万万，我一于发威，龙咁威，特种警卫，威猛我真勇毅，龙咁威唔怕毒鸡，铲恶毒的确系威，我冲破陷阱，我实际系最一於發威，龍咁威，特種警衛，威猛我真勇毅，龍咁威唔怕毒雞，鏟惡毒的確係威。 彩虹化身合理啦！ 白的太空空在一边，边几边会飞天，飞飞飞，闪似电，化身变作飞天使，变变变，不力电，变木又变。又会飞天， 一飞冲天，落地又变，变咗只小飞燕。 彩虹百变如神仙，变又变又变。白的太空空一一变，变几变会飞天。飞天子， 变变变，发力电，变木又变，变咗会飞天。 一飞冲天，落地又变，变咗只小飞燕。 彩虹百变如神仙，变又变又变。 为什么不敢爱他，不敢说绵绵情话，最难忘而太万千，皎洁无瑕。为什么不敢爱他，不敢说绵绵情话，爱未明难诉心声，心觉害怕，难忘他万句话，偏偏自痴害怕，都知心爱未虚假，为什么不敢爱他，不敢说绵绵情话，爱未明难诉心声， 觉害怕。为什么不敢爱他，不敢说年年情话，爱微微难诉心声，心觉害怕。 在这段情与义，只要真意在， 愿君多灌溉，每天都灌溉， 情意记录页，望有朝花开，无花我满树遮盖，已是得了爱，痛惜这段情与义，道恩已在， 自相识了你，良心充满爱， 情共爱得失全心志，永共爱。 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，遥遥远路莫怕他，重重障碍莫怕他，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。莫愁无伴侣，迢迢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，遥遥远路莫怕他，重重障碍莫怕他，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。 最怕冇大牙，呼呼都好怕洗啦啦。唔同常人冇头发，净系生出三个叉。Q 太郎 ，Q 太郎，有你冇有怕 ？Q 太郎 ，Q 太郎，系我哋好朋友嚟噶。人人话真心中意他，人人话真心中意，咁先开心啊！